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资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9月13号星期一。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另外，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钟发布，今天夜间多云转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东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会有西部、北部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另外要提醒的是，今天夜间有分散性的降雨，西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加强防范。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北四环东段东向西方向流量上升明显，预计晚间东北四环外环交通压力大，车辆可以选择绕行北五环北堵城路行驶。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今天起正式运行。 天津方面，围绕关键核心环节串补强链，天津推动机器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河北方面，河北承德高新区滨河社区创新居家养老服务的新举措。 国内其他方面，关于疫情，国家卫健委最新研判，疫情规模有望在国庆长假前得到控制。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塔利班宣布临时政府后，卡塔尔率先组团访问阿富汗。 确诊病例居高不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增购百万疫苗。 文体资讯将会关注中秋节赏月航班关注度高，东西向飞行航线观赏最佳。 奥运会消耗大，体能尚未恢复，全运会赛事密集，马龙决定退出男单，专攻男团男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11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的疫情。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12号0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含一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四川；本土病例22例，均在福建，其中莆田市15例，泉州市6例，厦门市1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福建。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据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微博消息，国家卫健委派出的赴福建工作组专家判断，目前莆田的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后续在社区、学校、工厂等人群中继续发现病例的可能性较高，疫情存在外溢风险。 丰亭镇形成2个疫情的集中传播点，最早发现病例的小学和镇内某鞋厂都是人员密集场所。此次疫情首先在学校发现，低年龄的儿童感染较多。 专家们研判，只要确保各项措施以及各个环节落实到实处，疫情规模有望在国庆长假以前得到控制。 再来关注台风灿都，记者从北京南站了解到，受台风灿都影响，今天北京南站56趟始发列车停运，主要集中在北京到上海虹桥、宁波和杭州等方向，全部为动车和高铁。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的退票手续，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者登录12306网站，了解列车停运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受到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的影响，多家航空公司提前取消了今天的部分航班。其中，国航9月13号，上海两场，杭州、温州、宁波、南通、常州、福州、厦门、义乌、南京等地较多的航班取消。南航提前取消了9月13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进出港客运航机，其中呢13号杭州11点之后出港航班全部取消。而东航方面取消了9月13号温州机场部分下午2点前进出港的航班，而台州机场部分晚间8点前进出港航班，舟山机场全天进出港航班，宁波机场全天进出港航班，杭州机场全天进出港航班，以及上海浦东机场11点之后进出港的航班。上海虹桥机场下午3点之后进出港航班，无锡机场部分晚上9点之后进出港的航班。 多家航空公司表示密切关注台风的路径和周边天气变化，将及时调配运力，调整航班计划，全力保障旅客出行，提醒旅客通过航空公司的 APP、 官网等及时了解航班信息，办理机票的改退签。 今天，据上海地铁微博发布消息，受到台风灿都的影响，为了保障上海市民的客运安全，上海地铁根据气象部门以及现场监测的数据等综合研判，今天下午到夜间陆续对6号线、8号线、10号线、11号线、1号线、3号线部分区段以及17号线的全线采取缩线停运措施。届时呢，上海地铁将会实行发布各线路区段的缩线停运信息，提醒各位乘客及时关注了解停运的情况，调整自己的出行路径。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热点来关注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的运行情况。位于通州区新华东街48号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今天正式开始运行，这是全国首个以智能自助终端为主的服务大厅。作为市级综合性政务服务中心，副中心的政务服务中心首批可以承接1722项市级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和六里桥政务服务中心形成了东西呼应的政务服务新格局。市民在副中心即可以享受到与六里桥政务服务中心同质同效的办事服务体验。 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的开厅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中午不休息。每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1点期间还会提供周末的延时服务。承办的首批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办事群众可以通过首都之窗市网上政务服务大厅进行查询。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还设立了24小时自助服务区，北京、天津、河北的政务服务便民自助终端摆放在一起，也是为了方便市民自助办理京津冀业务。 下一步，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将实现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合署运行，会再有1738项区级的政务服务事项可实现一并办理。副大厅的智能自助终端还有望进入街道、社区以及运河的商务区，打造市区街道和社区的四级政务服务扁平化管理、智能化运行以及网格化支撑的新模式。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经济方面。北京市财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随着首都经济稳定发展， 一到八月份，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了4210.6亿元，增长了15.8%，已经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态势，完成了年度预算的74.5%，超时间进度7.8个百分点。 其中税收方面，全市税收收入完成了3669.9亿元，增长18.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显示，一至八月，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4520.0亿元，下降了0.1%。北京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总体支出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北京市各及财政部门积极做好资金统筹，确保财政资金聚焦保障民生等重点领域。 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在新消费政策的刺激下，北京大街小巷的咖啡店再次飘香，各种网红餐饮线上线下同步营业，热腾腾的烟火气背后离不开首都金融国企对这些企业的精准滴灌。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国资公司所属的北京再担保公司及其旗下国华担保，自今年一月以来，已为北京消费领域的430家小微企业提供了16.3亿元的融资担保，涵盖网红打卡、沉浸式体验、新型餐饮、都市配送、电商等多个行业，金融活水畅通城市经济的毛细血管，持续激发中小微企业发展活力，为新消费再添助力。 北京再担保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国华担保总经理于静表示，作为国有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北京再担保和国华担保将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通过正银单合作等多种形式，将更多的金融活水引向消费领域的小微企业。 记者今天从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了解到，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备案，近日工行北京市分行成功为北京自贸区高端产业片区内企业北京易思伟计算技术有限公司办理了自贸区首笔跨境资金的集中运营业务。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关于印发《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实施细则》的通知，试验区内企业开展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管管理服务，其上年度本外币国际收支规模由超过1亿美元调整为超过5000万美元。这一政策的出台，降低了原有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政策当中的准入条件，有力支持了北京自贸区内符合政策的中小型企业开展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 再来关注世界机器人大会。9月10号到13号，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重启大幕。大会承办单位之一的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机器人的应用需求逐渐增加，多种不同功能的医疗机器人均已经得到应用。本次博览会将重点打造医疗机器人专区，相比上届博览会，本届博览会的医疗专区面积增加了近一倍，手术机器人、康养机器人等不同应用机器人同台亮相。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张博表示，机器人产业走的是比较艰难的，没有一下子拥有很大的市场。聚焦到医疗领域的首要问题，那就是安全性。大型的医院购买的医疗机器人，因为故障导致医疗事故的情况是存在的，主要就是因为控制系统存在问题。我们要将机器人变成产业，而且还要求既廉价又可靠，这对产业来说是最大的困难，还需要大家在这些方面多下功夫。 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家族的重要成员消防机器人竞相秀绝活。北京立升高科高科技有限公司首次参加了世界机器人大会，此次展出的耐高温消防机器人可进入1000摄氏度的火场高温核心区域进行灭火降温、火情侦查。 耐高温消防机器人重约800公斤，如同一辆小坦克。它携带的消防水炮可以喷射水和泡沫，最大射程达到85米。简单来说，它能够起到水龙头的作用，在耐高温水管的支持下进入到火场中心，零距离灭火。机器人的眼睛即是耐高温的摄像头，也设计了抗热震镜头组件，支持镜头在极端的温度条件下长期工作。 光学镜片组带通滤波，可保证成像的质量。 此外，机器人还需要与外部保持信号畅通，其天线可以保障在高温环境下通行稳定。这些耐高温的设计可以让机器人深入火场中心进行图像采集，并且实时回传。展台的工作人员说，机器人可进行火场高温区域的火警侦查、灭火降温，扩展救援人员的作战能力，保障消防战士人身安全，让生命不再冒险。 机器人是高端装备产业链上的一条重要子链条，在提高生产效率、助力智能制造等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天津依托龙头企业带动牵引作用，持续提升产业配套水平，强化技术创新能力，大力补齐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说到工业机器人，最常见的机械手臂就被称为串联机器人。晨兴生产的阿童木品牌并联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的另一分类，由上下两个运动平台和多条旋转轴组成。它就像手掌和手指，应用在药品、食品、电子产品等行业，特别是轻小散乱物料的抓取码垛上。晨兴品牌运营总监施凤才说，与同类产品相比，阿童木并联机器人精准度更高，速度更快。 比如说我们在乳品行业，牛奶就是由人工从产线上一袋一袋装到箱子里，产线上应用到我们的阿童木机器人之后，就能够实现快速的分拣。我们的机器人产品大概能实现每分钟60到120次这样的频率，可以替换整体的人工的。 晨兴诞生于2013年，经过8年发展，已经成为京津冀地区并联机器人产业的龙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企业特别注重将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年，公司成功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器人控制器，实现国产化替代。近年来，通过招商引资、引导培育等措施，本市汇聚了一批像天津新松、深之蓝、晨兴、朗玉科技等龙头企业，分布在整机、核心元器件等产业链各环节。这些企业依托技术创新优势，在增强产业链供应能力上不断发挥合力。十四五期间，天津将通过串链、补链、强链，继续推动机器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在天津市宁河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再生水生产与用水企业形成联动，打出双碳组合拳，走出一条可推广的节能降耗低碳之路，助力园区实现循环绿色发展。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六个大的工序，先到水池里面，这所谓热调节，再停电，再入池里。 在位于宁河经济开发区的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再生水天津分公司，水处理设备正开足马力，全速运转。这家公司是2020年建成投产的。宁河经济开发区的生活污水在初步处理后，就会被输送到这里，经过精细加工后形成再生水，日再生水产量达到3.3万吨。南方汇通净化的再生水90%以上都供给同样位于宁河经济开发区的新天钢联合特钢有限公司，主要用于锅炉补水、设备冷却等各项生产工序。再生水的供应不仅缓解了企业用水压力，还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用水成本。新天钢联合特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俊国算了一笔水账， 用这个水3万多吨吧，水价呢是5.56块每吨嘛。原先用这个市政供水呢，水价是每吨呢7.9块啊。这样的话呢，一年节约这个费用在940万元吧。 在使用再生水的基础上，以前的用水大户新天钢联合特钢还对每道生产工序用水指标进行了细化考核，同时通过研发新设备实现生产废水的零排放，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共赢。接下来，宁河经济开发区将持续扩大再生水产量，在更多企业和领域推广再生水和节水技术，为宁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天津建设节水型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接下来再来关注居民住房。历时39个月的建设，作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配套工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噪声区安置房回迁工作启动，8000多户村民将会陆续搬进新居。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王苗家的老房子因为地处在大兴机场噪声区内，2018年拆迁，如今经过39个月的建设，宽敞明亮的楼房已经完工。大兴区渔筏镇和李贤镇的23个村的8000多户回迁居民即将搬入新居。 挺满意的，我看格局还挺不错的，南北朝都是通风的，都想好家具啊什么的到时候怎么放了，基本上差不多年底就能装完，在新家过一个好年。 回迁现场，李贤渔筏两个片区都采用了一站式的服务岛办理模式，水电气暖物业等部门采取联合审批一站式办公，十分钟内就能办好所有手续。记者发现，李贤回迁房小区北侧就是大兴机场北线高速入口，分别可连通京开、京台、大兴机场高速。小区还建了一圈底商、银行、菜站都起了。记者还了解到，噪声区安置房项目以及配套公共服务单体建筑全部按照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设计建造，在住宅屋面统一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为居民提供生活热水，每年减少约 0.33 万吨碳排放，约合1985吨标煤。李贤镇副镇长郝长森表示， 咱们回迁的总套数是10813套，平均每天都在600套左右，这不是最后一批，剩余的现行工程将来在这次回迁房的东侧是咱们三期，这就是现行工程安置房，大约在2023年5月份还要迎来又一次大的回迁。 今年以来，河北省邢台内丘县继续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补短板惠民生的重点工作，对符合条件的6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工程，努力为居民营造宜居、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来听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邢台内丘县邮政局家属院建成于1999年，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冬季供暖温度不高，路面坑洼，雨水排水不畅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小区居民。经过改造，该小区内涉及居民供热、出行、安防等方面问题已全面解决，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楼宇对讲门、小区大门门禁和监控系统，还新增加了绿地和休闲设施。小区居民看在眼里，暖在心里。小区居民梁蕊： 现在不但小区面貌改好了，进行了雨污分流和道路改造，出行方便多了，还更换了供热主管网。 今年内丘县纳入改造的有振兴小区一期、邮政局家属院等6个老旧小区，涉及19栋楼，总建筑面积6万多平方米，惠及居民574户。改造过程中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先民生后提升，先功能后景观，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重点解决影响居民基本生活的用水、用电、用气、交通出行及安全隐患等问题，因地制宜做到改造以新换新。内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要负责人郝志宏： 下一步，我局将把五位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当时学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抓手，继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不断补齐老旧小区功能短板，真正将老旧小区改造改到居民心坎上。 来关注河北省各地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实践。河北承德高新区滨河社区创新居家养老服务的新举措，试行老帮老的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模式，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为。我们来听河北承德台记者曹雷、杨佳琪的报道。 高龄老人发出求助，低龄老年志愿者接单服务，这样的场景在滨河社区常常上演。67岁的社区居民胡希英告诉记者，社区志愿服务队员平均年龄 64.5 岁。 就是给社区的比我们年长的老年人和失能、半失能的老人做一些家庭生活方面的服务，根据这老人的需要，也许是帮他扫卫生，也许给他剪指甲，也许帮他做顿饭。 滨河社区成立于2016年，管辖服务着5个居民小区3715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到社区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由于社区工作人员紧缺，难以及时解决老年居民日常困难，试行老帮老的时间银行服务模式，一方面解决工作人员紧缺问题，另一方面又提升丰富了志愿者的精神生活。社区工作人员赵聪颖介绍，所谓时间银行，就是社区采取时间储蓄方式，详细记录老年志愿者服务内容，然后存入个人账户。当志愿者需要照顾时，可以从个人账户中支取时间，免费得到相应的服务。 时间银行特色的储蓄方式备受老年志愿服务者推崇，在老有所养的同时也能老有所为。承德高新区滨河社区党总支书记徐佳杰告诉记者，社区会结合报名老人的身体情况特长，择优的吸纳壮大志愿者队伍。 继续来关注民生。现在是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双节来临，百姓菜篮子里的肉蛋蔬菜价格情况怎样？未来走势如何？来听河北台记者张娜、承德台记者曹雷的报道。 记者走访省会北国超市、生鲜超市、双汇双鸽等肉类连锁店，发现猪肉价格稳定在低位水平，各部位的猪肉价格基本在13到15块钱一斤，排骨稍贵一些，每斤20块钱左右。承德市区的猪肉价格比省会还要便宜一些。今年随着国内生猪产能的释放，生猪供应充足，猪肉价格呈震荡下跌的态势。卓创资讯生猪分析师马丽媛， 截至9月8日，国内外销盐生猪的出栏均价为每公斤13.44元，环比下跌12.73%，同比下跌63.44%。 农业农村部九月一号消息，国内生猪产能已经完全恢复，截至七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分别恢复到2017年年末的101.6%、100.2%，提前半年实现恢复目标。与猪肉价格持续下跌不同，今年全国鸡蛋价格维持正常季节性波动，同比均出现不同幅度的涨幅。目前随着双节临近以及学校开学，鸡蛋需求不断上升，价格也一路看涨。记者采访了解到，随着双节临近，省会部分蔬菜价格也出现上涨。今年受多地散发疫情、强降雨及高温天气影响，国内蔬菜等农产品受到影响，部分蔬菜价格偏高。未来随着露天蔬菜过季、大棚蔬菜上市，预计蔬菜价格还会上涨。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电影学院首批1200名学生明天入住环柔新校区。据了解，不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以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三所在京高校也纷纷启用了新校区。 9月6号，北京大学昌平校区迎来了首批师生入住，北大计算机系作为首批单位入住昌平新校区。而在此前的9月1号，在京西青龙湖畔，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了丰台校区启用揭牌仪式。此外，位于沙河的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昌平校区也已经完成了部分建设，将于今年10月启用。该校2021级大一新生将到新校区报到。 近年来，为了配合北京中心城区部分教育功能疏解提升，拓展办学空间，越来越多的在京高校陆续启动了新校区的建设。在上周末举行的北京交通大学建校125周年创新发展大会上，该校校长王稼琼也提出，下一步将会筹划面向未来的交大新校区的建设。关注3D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昨天，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一号反应堆成功进入了临界状态，机组正式开启了带核功率运行。 这是示范工程继今年完成了双堆冷式、双堆热式首次装料后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机组将于年内实现并网发电。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是世界首座具有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特征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与探月工程、北斗导航一并被列入了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作为世界首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我国成功研制出了2200多套世界首台套设备，实现了示范工程国产化率 93.4% 的大幅跨越。 今天，四川省发布关于在全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进一步推广使用普通话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人员在公务场合必须使用普通话。 通知还要求要把普通话教育纳入到各级各类培训的重要内容，安排专项经费对公务人员普通话应用能力进行提升培训和合格测试，对没有达到普通话等级要求的人员要加强督促。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鸟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12号，卡塔尔代表团造访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这是塔利班宣布组建临时政府至今首个到访的最高外交层级代表团。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与阿塔临时政府代理总理阿洪德举行会见。据报道，卡塔尔代表团还会见了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和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沙欣在社交网站推特发布了这一消息。 报道指出，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设的政治办公室自2013年维持至今。此外，卡塔尔与土耳其也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喀布尔国际机场重启。这座机场因8月底美国撤军而受损。 美国是全球最早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国家之一，但近月接种步伐显著放缓，接种率已经陆续被多个富裕国家赶超。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疫苗接种率与2021年2月才开始为民众接种的日本不相上下，在七国集团中居于末尾。 在这七个成员国当中，以加拿大的接种率最高。截至到9月11号，已经有大约1/4人口接种至少一剂疫苗。法国、意大利以及英国紧随其后，接种率介于70%-73%之间。德国则是有65%的人口已经打了第一针。而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莫尔西表示，在联合国大会开幕之前，总统拜登将会宣布新的抗击新冠疫情措施，但是莫尔西没有透露详情，只称当局会继续采取更多的防疫行动。 据报道，意大利全国医师联合会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 94% 的医护人员接种了新冠疫苗。在全国登记在册的46万名专业医生中，大约有1500名未接种疫苗，其中644名医生因未能按照要求接种疫苗而被停职。意大利拉齐奥大区的主席金加雷蒂表示，拉齐奥大区将从13号开始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以确保疫苗接种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整个接种工作将从脆弱群体开始。 据外媒报道，面对居高不下的新冠确诊病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2号分别宣布向欧洲增购新冠疫苗，以加快接种步伐。澳大利亚悉尼和墨尔本继续封锁，澳政府计划到全国70%人口完成疫苗接种，接近10月下旬时才解封。 据美国中文网12号报道，在美国总统拜登发布行政命令后，联邦调查局解密了第一份911恐怖袭击事件调查文件，概述了劫机者与沙特同伙之间的关系，但没有证据表明袭击与沙特政府有关，而沙特方面长期以来否认相关指控。 此外，美国政府委员会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沙特直接资助了基地组织。沙特个别官员是否可能与基地组织存在关联也尚无定论。沙特驻美大使馆9月8号表示，沙特欢迎公布与911恐怖袭击事件有关的文件。 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郊区一栋三层公寓楼12号中午发生爆炸，楼体部分坍塌，导致四人受轻伤。事发后，这栋公寓和附近其他几座建筑内的人员均被疏散。亚特兰大所属迪卡尔布县消防救援队部门的官员卡特说，这起爆炸原因不明，但在爆炸发生前不久，当地一家公用事业公司接到了一名居民电话，称闻到了天然气的味道。 再来关注法国方面，法国首都巴黎市长伊达尔戈12号宣布参选总统，他有望获得社会党提名为候选人，加入挑战可能寻求连任的马克龙的行列。法国定于明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马克龙尚未宣布是否参选，但舆论普遍认为他会寻求连任。即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已经宣布参选，民调的结果预测，马克龙和勒庞将会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当中排名前两位，但是无法单独获得过半的选票。马克龙会在决胜轮投票当中胜出，而重演2017年总统的选举过程。 9月12号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呼吁深化国际合作，以有效应对全球健康危机，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且避免发生气候灾难。古特雷斯指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联合国将继续支持这些努力，包括利用好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 关注韩国方面，韩国网购业务近年来发展迅猛，新冠疫情某种程度上也助推了这一趋势。韩国统计局数据显示，韩国7月份网购交易额达到了 16.19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891.5 亿人，自创2001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比4年前增长了 105.1%。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韩国60岁以上老年人加入了网购大军。一名零售服务分析师说，老年人是高价商品的消费主力，购买的商品包括奢侈品、高端空调和电视机。 美国一家金融企业想知道恐怖电影的制作成本是否会影响到影片的效果，决定花钱请人看13部恐怖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报道，这家企业名为金融兴奋，眼下呢正在招聘一名恐怖电影的心理分析师。 再来关注英国方面，英国海滨城市布莱顿12号举办了一场马拉松比赛，开赛大约两小时后才发现赛程比标准的全程马拉松多出了近600米。赛事组织方事后发布声明，为这一人为失误道歉。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这场比赛吸引了大约7500名选手参赛，由于赛事组织方在开赛后大约两小时才发现了上述失误，所以无法临时改变赛事安排。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去哪儿网今天发布，中秋节期间乘坐晚上的东西向飞行航班，在空中观赏圆月的体验最佳。 今年的赏月航班是指起飞时间在9月19号到21号晚上7点到晚上12点的航班，尤其是东西向飞行的航线。据去哪儿平台的数据统计，在这一时间段平台上有超过7000个赏月航班。 近日，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西城区旅游行业协会联合推出了两条西城晨昏线，市民不仅可以线下打卡，还可以通过线上 vlog 形式在昼夜之间领略西城的多面魅力。这首条晨昏线以游古色西城，赏今日风采为主题，为大众介绍了西城区古色古香的胡同小巷如今的全新面貌。 第二条西城晨昏线呢，是以游红色景点寻百年印记为主题，包括李大钊故居、林白水故居、京报馆、鲁迅故居、中国书店、德胜门，通过 vlog 的形式带领大众走进西城区的名人故居，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传承发扬红色文化。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目前国内十多个省份已经恢复了跨省游，很多游客选择十人以下的私家团出游。去哪儿数据显示，2021年中秋假期私家团受到年轻游客的欢迎，热度比2019年中秋增长了4倍。 搜索热度高的私家团大多都包含专车、旅拍等服务，除了考量目的地能不能够出片之外，在风景当中醒来也是很多游客所追求的。特别是中秋期间在景区内赏月成为了今年中秋的特色，带有夜宿景区关键词的旅游线路也受到了年轻游客的追捧。 第22届中国国际房车露营展、第29届房车露营大会将于本月16号到19号在房山区房车世界举办。记者从组委会了解到，展会展览面积达到了12万平方米，观众可以在展会上看到几十家整车品牌的新老车型展示，还可以在零配件区、户外装备区选购专业器材。另外，展会还有露营地、旅游线路、景点、旅游用品等专业板块，打造房车露营生活一体化服务生态。 北京怀柔区第9届长城板栗文化节将于本月15号在黄花城水长城开幕。第9届长城板栗文化节以弘扬板栗文化、传承文明之风、献礼建党百年为主题，重点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力弘扬怀柔长城文化、板栗文化，助推怀柔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长城板栗文化节活动时间为9月15号到10月8号，期间依托水长城独有的明代板栗园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此外，文化节恰逢中秋，景区还将通过腾讯视频进行观星赏月、科普直播。为了方便市民出游，水长城联合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开通木巴士直通车，可以直达水长城游玩。关注更多 3D 旅游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演出方面。9月11号著名打击乐演奏家、北京交响乐团艺术总监李彪做客国家大剧院经典艺术讲堂，为观众们分享了打击乐器的魅力所在。李彪介绍的打击乐的大致严格，比如擦是最早进入到管弦乐团的打击乐器，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见证了定音鼓的巨大变革等等有趣的音乐冷知识。 第14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昨天在国画小剧场开幕，青戏节艺术总监孟京辉致辞，现场四组48小时微戏剧参赛作品集中展示并公布了最终的竞赛结果。未来两个月时间里，21位青年新秀导演的戏剧作品将在线上线下两个媒介登场，戏剧在读、戏剧在谈、戏剧在听、戏剧在嗨、戏剧在暗等更多板块也将陆续揭晓。 天津方面，昨天呢是2021第9届天津融媒体粉丝节的最后一天，但是在活动现场，各位主播和粉丝们依旧热情不减。初秋的梅江会展中心，每个频道、频率、媒体展位上都留下了主播和粉丝的欢乐笑声，一张张笑脸、数不清的主播粉丝合影、照片都记录着粉丝节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夜经济周周有惊喜，再次与您见面。一年中最舒服的日子到来，白露时节，秋意渐浓，天气少了夏的焦躁，多了几分秋的温馨与静谧。为了半亮城市夜晚，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下周石家庄市各大综合体商超、商业街区等推出了包括夜购、夜娱、夜食等丰富多彩的夜经济活动。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夜经济品牌的影响力，引导消费者积极参与到夜经济活动中，石家庄市商务局将会在每周末通过庄上商务微信平台向市民派发夜经济的惠民红包。那么领取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庄上商务的微信平台。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继续来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张家口崇礼区按照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指南要求，以交通枢纽、城市干道、公共场所为重点，大力推进了无障碍标准化建设，为创建文明城区注入活力。来听张家口台记者安永月的报道。 家住崇礼城区的时光记因双腿残疾，多年来靠轮椅出行，以前很少独自出门，如今城区无障碍设施建设逐步完善，独自出行对他来说已不再是难事。 无障碍设施建设得非常好，对于我们残疾的人来说挺方便的，开始的有人更出气，现在我一个都能出气。 记者在崇礼滨河公园看到，总长4公里的无障碍通道整洁通畅，公园内设置了15个无障碍出入口、8个休息片区，并装有简易康复训练器械。除公园外，崇礼还投资320万元，对部分酒店及影剧院进行了无障碍坡道及扶手、低位服务台、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客房、电梯轿厢及楼梯无障碍升降机等设施的改造，全力为残障人士打造一个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崇礼区无障碍环境建设办公室负责人李兴： 现在我们城区的滨河公园无障碍还有公共建筑无障碍呢，已经全部完工，重点道路无障碍正在建设当中，目前已经完成了总工程量的75%。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执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指南中的要求，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按期完成任务，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结束后留下一份可持续利用的奥运遗产。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中国网球名将张帅搭档澳大利亚选手斯托瑟，在美网女双决赛当中以6-3、3-6和6-3击败了赛会11号种子美国组合高夫麦克纳利，夺得冠军。这也是张帅和斯托瑟联手所拿下的第二个大满贯双打冠军头衔。 昨天参加第14届全国运动会的北京代表团，在场地自行车男子全能、男子手球和棒球项目上分别夺得了金牌、银牌和铜牌，为北京代表团再添荣誉。 考虑到奥运会后隔离时间长，全运会赛事密集，男乒的大满贯选手马龙决定退出陕西全运会乒乓球男单比赛，将会精力全部投入到男团和男双上。因此上一届季军00后的王楚钦将会肩负冲击男单冠军的重任，他也是国乒的重点培养对象。 随后马龙将搭档王楚钦出战男双，二人曾在2019年世锦赛夺冠，还将与王楚钦、徐晨浩、严安等人出战男团。北京队总教练张磊表示，马龙不参与单打竞争，可以为其他两项保存体能和精力，队伍的目标就是拿回一枚金牌。据了解，马龙将于明天出征。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第11集，从怀来到南口，随第5执行小组视察冀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6年，本篇由白刚演播。 上月12日中午，第5执行小组接见了延庆连夜赶来控诉的群众代表后，便由怀来乘汽车到南口去，以继续解决昨夜怀来会议上尚未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个，是为了彻底停止冲突，割出一条较宽的隔离线。对这个问题，据说中共方面是愿坚决接受北平调处执行部核字第2号命令，从现在驻防地国共双方同时撤退几十里的。但政府代表和政府军长官则坚决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局外人无法知悉。其他如平毁八达岭至南口的堡垒工事、遣散伪军、恢复交通等问题，均因第一个问题未获协议而未获得什么结果。汽车出了古老的怀来城，不到一小时即抵康庄车站。康庄是个小庄子，全村男女数百人正打着红绿小旗夹道欢迎。代表们从老百姓身边经过，频频敬礼致谢。美代表更为兴奋，他向欢迎的老百姓要了一面小旗留作纪念，带他回到美国去，单凭这面小旗也可以告慰美国关心中国和平的人士。由康庄向前，即见苍青色的山峦起伏如波浪，长城蜿蜒于山峰之上，给人一种雄伟的感觉。原来这就是自古闻名的八达岭。车至八达岭前的岔道镇停下来了。岔道为我军驻防地，离八达岭仅500码。大家都下车来查看此地是否可以成为国共两军隔离线。结果除了政府军代表和政府代表说可以外，其他人都摇头否定，因为这样的隔离在步枪有效射程以内实际上是没有隔离。查看地形时发现路旁立有墓碑一块，大家都好奇地围上去看，碑上写着向死难同胞致敬。据人们告诉我，死难者都是一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双十协定后给八达岭上国军炮轰死的。政府代表看了一眼悄悄走开了，美代表郝礼士听了翻译后点了一下头，中共代表易耀彩沉默地在碑前站了一会儿。正要登车前进，我抬头望着八达岭上东一个西一个的新堡垒，不觉打了个冷战。八达岭啊，你所以名驰四海，原来是因为你堡垒林立，居高临下，便于蹂躏人民吗？可是延庆的老百姓控诉时说，八达岭上的军队还在抓人修炮楼子。8年来，这一带的老百姓又恨这些炮楼，又怕这些炮楼，日夜坐卧不安。他们向执行组控诉时说道，八达岭的炮楼子毁不了，老百姓活不了。这话是一点不错的。停战命令下了许多天，从1月19日至2月4日半个月内， 八达岭南口的军队凭借这些炮楼子，差不多天天在向解放区进攻。停战令下了，交通应恢复了，他们还修炮楼，是为了什么？当执行组到怀来的那天晚上，怀来老百姓就把这些血泪的事实一件件向执行组的代表们控诉了。第二天，执行组正要出发到南口的时候，延庆的老百姓男女代表20余人从50里外也冒着寒风连夜赶来控诉。有一个须发斑白的老头，他的儿子因为到城里去没给这些伪军送饺子，头给砍破了。他痛哭流泪地向执行组的代表控诉着，你们要让我们投胎呀。所有的老百姓都哭了，记者也不觉眼泪盈眶，以致无法记录他的控诉了。下午4点，车抵南口94师师部，看到了一个挂着12战区察南司令部牌子的司令部，站岗的也是穿的伪军服装。我随便问了一下我身边的那位副官，程他告诉我，这个司令部是从张家口退下来的。他的答话使我大吃一惊，张家口在八路军未解放前，除了日寇都是汉奸武装啊。回到师部，我为这事特地访问了94师师长陈居奇先生，他开始告诉我这是抗战的队伍。当我再三问他时，他才支吾地说，大约是地下军吧。今日的南口就是94师和那个所谓地下军合伙驻守着，但是老百姓一提起这些地下军或先遣军来，就人人咬牙切齿。现在第五执行小组已成一部分协议，建议执行部要把青龙桥南口昌平一带的伪军解除武装并解散，下令平毁青龙桥南口昌平等地的碉堡和军事工事，恢复交通，允许贸易自由。作为一个记者，我亲眼看到了这些血泪的事实，我有责任建议执行组诸代表马上实现协议，越快越好。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思萌，感谢各位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天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